第127集。那天最后一次见红玲，对方撕心裂肺的规劝他一句也没听进去，到了山穷水尽时反倒有功夫静下心来想一想。此刻江书记询问他的意见，他再一次面临选择。从更多人甚至可能包括江书记本人的意思来考虑，他应该坚持第二种观点，他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煽风点火，重重打击傅云宪以及那些不识好歹的律师们。唐一川喘了口气，缓缓开口， 但我不认为它是一场战役，非要分出胜负不可。我相信这个案子将会是的一个重要切口。瀚海案确实属于特殊情况，越来越多的冤案得以平反，何以我们能够正视过去的错误却不愿承认现在的过失。 他的声音清越而有力量，最后说， 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若能有错自纠，无错自勉，这才是一个大国的度量与胸怀。 他的这番话可能有点作用，也可能一点也没有，可能会令他的仕途受损，也可能会让他错过最后一次扳倒傅云宪的机会。但此时此刻，他终于感觉到久违的轻松。何祖平死后，对于傅云宪成了瀚海案的总指挥，起初有很多律师是不服气的。当然会有人不服气，因为傅云宪严令禁止律师团联合签名与游行，谁这么干就让他的当事人解除委托。公诉机关那边也有了表示，将傅云宪的当事人高蒙的起诉罪名减少了六个，还降低了犯罪地位。重新开庭前夕，律师团开会，就有律师痛心疾首地喊， 不能让傅云宪当总指挥，他就是官派律师，他就是宋江，他这是要从内部分化我们的律师团。 那么你来。 傅云宪大大方方地表态， 只要你觉得自己有这分量。 这话虽然说得对方哑口无言，但气氛依然很僵。许苏的当事人在被告席上排末位，所以一般也轮不到他发表自己的意见。但见气氛不对，立马出来打圆场。跟蒋振兴案有何祖平从中斡旋不同，傅云宪确实很难令这群死磕派信服。散了会一出门，傅云宪就黑了脸，他把嘴里的烟头掷在地上，用脚碾烂， 早晚治的。 虽然在网上被骂得多，可傅大律师什么时候被人当面这么骂过？许苏只能捡好听的劝， 您是大佬，何必和那些小律师一般见识？ 你当他们全是为了建设法治来的瀚海？里头至少有三成是来浑水摸鱼捞名利的。 我师父也这么说过。 韩建开车，许苏跟傅云宪坐后排。傅许谈话时，他一般插不上话，也不敢插，不知怎么就来了这么一句，倒提醒了傅云宪这车里还有一个外人。傅云宪重新叼起一支烟，问， 何祖平过世有半个月了吗？ 一个顾天凤，一个何祖平，许苏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至亲，此时仍感难过。 17点。 傅云宪翘着腿，用脚尖顶了顶韩建的驾驶座椅后背，又问了些与何祖平身后事相关的问题。许苏一直出神地望着傅云宪的侧脸，突然没来由地说了一句， 叔叔，我真幸运。哎呀，你才知道啊。 韩建不禁觉得许苏迟钝， 傅大律师的徒弟，这是多少律师羡慕不来的位置啊。 许苏没跟韩建解释为什么觉得自己幸运，想来也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，因为傅云宪也朝他投去了了然的一眼。他人生最初的憧憬与他今生的仰望终于合而为一了，哪还有比这更幸运的事呢？这一夜傅云宪睡得很沉，许苏也颇觉安稳，但4点不到就得醒了。两人一大早就碰了面，都着西服打领带，把自己收拾得衣冠楚楚。瀚海案即将开庭，这是他们合作的第一个案子。 傅云宪当事人的犯罪等级已经从第二位降为倒数第二位，被指控的罪名也减了六项。不得不说，这是瀚海当地检察院对他不闹停不游行的特别优待。但在法庭辩论阶段，傅云宪仍对瀚海案做了全局性的辩护，首先就否定了整件案子的定性。审判长提醒傅云宪不要说与本案无关的话题。 感谢审判长提醒，我正准备说些与本案有关的。 傅云宪说， 起诉书上的罪名一下增加一下减少，这么如同儿戏般的增增减减，普通的邻里纠纷成了持械聚众斗殴。 在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领导共同坐镇的法院里，傅云宪厉声责问， 只是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，即便今天你穿法袍持法锤，若明天这张大网从天而降，谁能幸免？ 傅云宪在庭上所做的全局性辩护是至关重要的，他尽其可能地改变了全案的定性，为余下近百名律师的辩护奠定了基础。公诉人哑口无言，连因为减少起诉罪名而骂他是宋江的几名律师都通通闭嘴了。 律师依法在诉讼每一个环节上较真，在案件的每一个细节上挑毛病，有利于司法人员的认识，更符合事情的本来面目。 这是瀚海案重审开庭的第三天，江书记就记者对瀚海案的提问公开发表了讲话。这是个好消息，所有人都松下了这口气。然而瀚海案还没宣判，傅云宪就被带走。瀚海案引发了司法界的巨大震动，一心要造大案立大功的平威不但为此丢了官，以往那些恶行也都被翻了个底儿掉，怀恨之下就举报了傅云宪。